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，第十三集。既是要去见阎罗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漏了神棍。孟千姿派了一个腿脚利索的回去通知，自己带着人跟江炼一路往前，沿途或摆石子或插木枝做标记。五百弄乡面积不算小，但和大多数城市一样，适合住人的也就是几个片区。除了平地面积稍大的弄之外，其他辖地即便是当年没荒的时候，都三五年没人涉足，更不用说现在了。陆三明眼见越走越偏，好奇地问道， 这种地方还能住人吗？ 那这要看这人对住的要求是什么样了。 看这个条件，这阎罗对住还真是没要求。但奇怪的是，当年那个追财逐利的黑心师爷，抛妻弃子隐居偏地，一路的付出不可谓不多。难道不是为了更好的享乐人间吗？怎么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了呢？ 又走了约莫半个小时，江炼停下脚步，指向不远处一座粽子山的山腰间。 那儿。 所有人都往那儿看，却不觉得有异常。这些粽子山因为覆盖着的泥皮太薄，长不了高树，周身覆满了矮草石苔。这个季节正是草木葳蕤之时，长势极旺，恰如一张绿毯，把山体包裹得葱绿一片。孟千姿心知必然有异，要了望远镜过来，对着山腰那一带细看。 哦， 这原理跟悬胆峰林上的悬崖绿盖是一样的，那一处其实不是实的，有个洞口，被绿藤枝叶什么的给遮住了。若不是有人提醒，再加上望远镜的放大拉近，还真不会注意。不过上山就有点艰难了，这种山本就不是工人攀玩的。汤壮先上，由洞口处挽下长绳当作简易扶手，这样余下的人就能上得相对轻松一些。到洞口时，孟千姿拽开那团绿盖，本以为能够看到一个口小肚大的山洞，没想到只是一条两三米长的甬道，大概只能供一个人爬进去，还得低着头爬，否则会撞到。不待孟千姿开口，江炼就给他解惑， 腿先进，一点点往里蹭，到底时直接往下就行，下头才是洞，不过地方不大，无关人等就别往里进了。 说完了，自己打头先上。 懂了，这洞的结构像拿吸管吹泡泡，那个大泡是坠在端头之下的。 孟千姿第二个进，进之前擎起望远镜回头张望了一下，在错落的粽子山间远远看到了神棍。他胯下骑骡，一脸焦急，再三催动，显然是怕错过什么关键的。罗公和其他人等反被甩在了后头。孟千姿掂量了一下那距离， 没法等他了，我先自己看了再说。 他依着江炼的方法也蹭进了甬道，到底是脚下一空，好在心中有数，以手撑住洞沿，轻松跳了下去。江炼已经等了他一会儿，正好整以暇地坐着，见他下来也不多说话，朝角落处努了努嘴，示意孟千姿自己看。孟千姿寻向看去，第一眼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滑稽的念头， 变形金刚。 阎罗躺在一个铁条的人形框架里，孟千姿看到他胸口上下起伏，说明呼吸还正常。 他这是 被我打晕了。 原来如此。 孟千姿仔细看那个框架，越看越觉得这框架是棺材的变体。首先，棺材是长方条形的，而这个是人形的，头、胳膊、腿都有各自安放的框位，而且进去了之后确实无法自如屈身。然后，棺材是上下盖合起来的，这个也有上下盖。最后，棺材是四面封闭的，这个因为是铁条接焊成的，条框之间总有距离，所以孟千姿能够清楚看到里头躺了个阎罗。这还不止， 那个铁条的人形框架上有七八根铁链连着石壁，而石壁上又有滑轮、齿轮之类的装置。孟千姿还看到一个电铃，考虑到这儿并没有电，应该用的是电池。环顾洞内，确实有生活痕迹，还有一些特别破旧的小物件。孟千姿直觉这应该是从被废弃的500弄箱捡来的。他心中大概有点概念，但越理越糊涂，于是回头看江恋。 你这一路追他到这里，都看到些什么了？ 江恋追踪阎罗谈不上费劲，因为阎罗本就是个没什么身手的人。没进洞之前，江恋也并不知道这人是阎罗，黑灯瞎火的，谁能瞧见谁呀？追至山洞的洞口时，他耐心地在外候了一阵，直到确信那人没发觉，而且甬道尽头处又隐约透出些火光，才匍匐着一路爬了过去。那甬道尽头处其实也盖了个木盖，只不过大概为了透气，上头钻了几个孔洞，江恋就透过那些孔洞往里瞧。先看到石洞一角点了根蜡烛，只有两指节那么长，又看到一个水淋淋的人，真是水淋淋的，虽说没有全身上下都在滴水那么夸张，但很明显曾经在水里浸泡过。江令一下子想起了那个被惊吓到的罗公，他曾信誓旦旦说水下飘了个人，然后被陪同的珊瑚无情地嘲笑了。 也就是说，这人之前在游泳？不，谁会在骡子饮水的泥水塘里游泳呢？ 不过紧接着他就不再纠结这人到底是游泳还是泡水了，因为他认出这张脸了。江恋曾亲笔画过他的容貌，也曾利用电脑绘制过他不同年龄时的长相，对这张脸实在是太熟悉了，反复看过确信没有误认。现在的阎罗约摸40-50岁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神棍的推测没错，阎罗在火葬场生出来的是年轻的青壮版的自己。打眼看去，阎罗的神色颇不安定，可能是被山鬼这群不速之客给闹的，心事重重地踱了几步之后准备就寝。原本想吹灭蜡烛，看到只剩了那么点儿，估计也懒得吹了，于是径直躺下。 洞里其实是有点阴凉的，不过到底是夏天，没枕头不盖被子席地而卧也就算了，躺进一个人形铁架里算是怎么回事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阎罗伸手扯动铁架旁牵连的一根锁链，刺耳的电铃声骤然响起，江恋浑身一僵，头皮阵阵发麻，还以为自己暴露了，但很快他听到了哗啦啦的链响，紧接着从洞顶缓缓放下又一个人形铁架，看那架势可以和下头的那个拼合在一起。而阎罗像是习以为常，已然闭上了眼睛，压根没朝那铁架子上瞅上一眼。 是上下两个铁架子拼在一起的？ 你看，他不是刚好被框在中间了吗？跟棺材差不多，先躺进去，再利用简易的机关把盖放下来。 但是为什么要想就寝灵呢？他一个人住又不需要提醒神。 我也纳闷了好久，后来仔细检查了才发现，这可能是阎罗的能力问题，这个机关它只能设计到这样了。扯动对应的锁链时，上头这个铁架就会起落，起落的时候电铃就会响。其实他需要的不是就寝时响铃，而是 起床时响铃。也不对啊，这电铃是最普通版，不具备定时闹醒功能，只可能是阎罗醒了之后自己扯动链锁，把上头这个铁架子摇起。人都醒了还要闹铃干嘛呢？ 哼，你别急啊，听我往下说。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最诡异之处了。 话还没完，洞顶的入口处突然探下一个头来。 什么诡异啊？哪儿诡异啊？ 神棍这人可能会晚到，但绝不会不到。因着江恋曾经提过 下头地方不大，无关人等就别都往里进了。陆三明觉得应当知趣，就只带了人在外头守着，随时听着里头的动静。神棍侯吉吉赶到之后，听说人在洞里，立马就往里钻，钻得太快，以至于陆三明那句腿先进没来得及说出口，于是头先探了下来。这就尴尬了，腿先进可以往下跳，但头先进……江恋和孟千姿都没有过来接他的意思，任凭他挂掉在那儿，如同洞顶接下一个大瓜。江恋没向神棍交代前情，谁让他晚到呢？他继续往下说。江恋没轻举妄动，也没惊动阎罗，他直觉一个人睡觉时要如此大费周折，用铁架子把自己定得死死的，必然是有原因的。他想等着原因出现，所以他耐心地趴伏在那儿，一分一秒地挨至烛火熄灭，阎罗鼾声四起，然而一切正常。 我趴在这儿一直看人睡觉也挺傻的，阎罗这一觉睡到天明，难道我也要趴着看一夜吗？再说了，出来也够久的了，千姿怕是会着急，要不先把这阎罗给绑上，再回去叫人比较保险。 于是他慢慢往外退，现在是头在前，不好进洞，他想调转个方向再进。退了约摸三分之一的距离，忽然觉得有点不对，鼾声停了，非但停了，还响起了清嗓子似的清咳声。 这是醒了？ 江恋又爬了回来，想看看下头是个什么情形，眼睛都凑到洞口了，才反应过来自己傻，蜡烛已经熄了，里头是黑的。不过好在他已经在甬道里趴了一会儿，眼睛能够稍微适应一些，所以还是能够依稀看到阎罗的头在那左晃右晃，嗓子里发出奇怪的声响，指甲也在不断的抓挠铁架，让人听了心里发毛。 什么鬼？阎罗怎么跟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？ 江恋太想看到下头的情形了，思忖片刻，当机立断，从身上摸出一根便携式的照明棒，迅速掰亮，把那木盖掀开一道缝，直接扔了进去，又瞬间盖上了盖子。 嘿，小恋恋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？还有啊，你还盖上盖子干什么呀？这不是脱了裤子，这多此一举吗？ 哼，我当时想，他反正是一个人，这洞也只有一个出口，被我正堵着，我不怕惊动他，我只是不想立刻现身，想观察一下阎罗会是什么反应。 某种意义上，一个人面对突发情况时的反应，多少代表了实力的强弱。阎罗要是尖叫发抖，那完全不足为惧。照明棒是幽绿色的，下头的整个山洞都镀上了莹莹一层绿。江恋看到阎罗愣了一下，纳闷地看着这盖子，然而盖子处静悄悄的，并没有什么人闯入。他又盯着那个照明棒看，那表情江恋很难形容，但有一种强烈的直觉， 这人不是刚刚那个阎罗，刚才的那个是心事重重愁苦而又木讷的，但这个给人以狡猾多智满不在乎洋洋得意之感。 江恋决定不等了，也来不及再调转什么方向，他径直下跃，半空一个翻转，把身子正了过来。落地时，阎罗吓了一跳，直勾勾看他，面上露出惊惧不定的神色来。江恋步步走近，他注意到阎罗一直在看手边的那根链锁。 按说他只要一拉锁，铁链子就会抬起，整个人就能从桎梏中挣脱，但他为什么只看不拉呢？ 你是谁？是阎罗吗？ 阎罗不答，只是笑得诡异。江恋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心一横，厉声动喝道： 你不说是吗？信不信我？ 说到这儿，又一件诡异的事儿发生了。阎罗的身体抽动了一下，是睡梦途中被惊扰，将醒而未醒的那种抽动。紧接着，阎罗的眼珠快速转动，这情形着实可怕，有几次转得只剩下眼白，就算江恋胆子大，还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还未及细想，那转动就停了。 这一次眼前是双惊恐的眼，那表情也确实是先前那个阎罗的，他张大嘴似是要喊，却只能发出吼声。江恋心念一动，快速扼住他下颌，迫他张开嘴来，这才发现嘴里那条舌头早就被齐根割走了。电铃声响起，是阎罗挣扎间拽动了链锁，江恋眼疾手快，一拳把他打得晕死了过去，又扯动另一根链锁，把刚刚上台的铁架子复了位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此行顺得很，的确很顺，从头到尾他也就是挥出的那一拳用了点力气。江恋讲述的时候，孟千姿还怕阎罗醒了装睡，几次去检视他的眼皮，确信人还晕着，这才放心。讲完了，满是静默，神棍头朝下探的难受早缩回去了，此时只有声音自洞口处悠悠飘下来。 两个人，感觉确实是两个人。 江恋点了点头，看向孟千姿。 我怀疑阎罗知道这件事，他把自己困在铁架子里，还设了电铃，就是防止另一个出来乱跑。因为另一个只要扯动锁链，电铃就会响，原本的阎罗就能惊醒，就好像我当时动喝声太大，也把他惊醒了一样。 这是双重人格吗？他这一重生，还重生出另一个人格来？ 也不像，他把自己关得这么死，连铁架子电铃都用上了，如临大敌一般。 神棍的脑袋又探了下来。 有可能是双重人格，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人。你们可别以为不同的两个人不能共用一具身体。我认识一朋友，老石，跟我一起住的，他就经历过这种事，而且他当时的情景啊，哎呦，更惨。这阎罗至少清醒的时候是自己，睡梦的时候另一个才会溜出来。我们老石当时啊，可吓人了，体内的两个人是共存的，就清醒的时候两个人还能吵架呢，一个做这种表情，一个做那种表情，一个吼到一半突然变成了另一个声音，这一张脸根本就禁不住这种扭曲啊。久而久之啊，那张脸是特可怕，好像是两张脸叠加起来的，又好像是一半一半，人家就叫他阴阳脸。想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把阎罗叫醒呗，有没有冷水泼醒他嘛，问问就行。舌头不在了可以写字啊，这阎罗不是个文化人吗？既然认得白石老人的话，那肯定会写。 说到这儿，勉强回了个头，朝外头喊话。 有冷水吗？来点冷水。 这附近找不到水啊，水柜也没有。孟小姐是要做什么用啊？不干净行吗？ 行，再脏都行。 那骡子尿行吗？ 也行。这阎罗劫杀过邝家，跟我段太婆的死有莫大关联，还曾间接导致了火葬场员工大飞的死。先赏他一瓢骡子尿热身，好叫他知道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管他迟到多少年，又管他是不是重生，该是你受的，必将会是你受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